意嘅，朝头早咧就仍然会系寒冷嘅，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啦，适当地咧增添衣服，特别亦都要特别关注啲老人家啦、长者啦，即系佢哋嘅保暖嘅问题啊。嗱，不过关伟，咁我哋不如又即系再关注一下、讨论一下咧，就系关于接种第三针嘅安排，因为咧就系两个嘅委员会啦吓，咁啊寻日咧就开咗会啦，咁亦都咧系就住接种第三剂嘅新冠疫苗咧，俾咗一啲嘅建议嘅，咁主要就系针对住青少年啦，同埋咧亦都系针对住咧18岁以上嘅成年人嘅。嗱，如果根据翻咧，即系寻日嘅建议咧，就系18岁以上已经打咗两针伏必泰满3个月嘅人士，满6个月啊，唔好意思，系18岁以上已经打咗两针伏必泰满6个月嘅人士咧，就可以打第三针嘅疫苗啦。如果你系有急切需要要去海外公干啊读书啦，就可以提早到去第二针之后嘅3个月咧就打第三针。咁至于咧青少年啦，嗱，咁之前咧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就建议咧12到17岁嘅青少年咧只系打一针嘅伏必泰噶嘛。咁但系咧佢哋就更新咗建议，认为咧呢个年龄层嘅青少年咧应该系要打2针伏必泰。咁但系咧第二针同第一针嘅相隔时间咧就要拉长到最少12个星期，同埋咧亦都建议就系话都可以咧系打大髀嘅，咁如果打大髀咧就可以减低心肌炎嘅风险。而今日咧，政府亦都就住接种第三剂疫苗咧发出咗一篇嘅即系新闻稿嘅，咁主要就系由元旦开始啦，就系9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就将会每日开放，亦都会延长开放时间咧到朝八晚八咧咁样开嘅，咁同埋咧就系亦都由1月1号嘅朝早嘅8点钟起啦，咁嗰个嘅网站啊接种疫苗嘅专题网站嘅预约系统咧，亦都会增加一啲新增时段嘅名额啦，俾市民去到预约嘅。咁所以即系简单嚟讲，换句话嚟讲，由元旦日开始咧，市民咧无论系早前接种咗2剂伏必泰，亦或系科兴疫苗，只要隔咗6个月嘅时间咧，都可以接种第三剂疫苗。呢、這个主要就系讲紧18岁及以上嘅人士嘅吓，关伟。 系啊，我自己就申報咧，我哋打曬3针噶啦，所以我又冇發現有咩特別嘅問題啊，成嗰啲咁嘅嘢。咁而且我打咧就係、是頭2兄係打復興啦，跟住就打科興，跟住咧第三針就打伏必泰，就跟呢個醫療委員會嗰個建議啦，即係佢哋嗰啲專家組嗰啲建議咧，就係、是混合針咧嗰、那個。得出嚟個效果會好啲，我就聽呢個意思去做咗噶啦。 係啊，因為咧，其實港大、中大都有一個最新嘅研究發現咧，如果你係打咗3针嘅伏必泰之後產生嘅中和抗體嘅水平咧，係可以抵禦咧 Omicron 嘅變異株嘅。咁如果咧你係打咗2针科興，再加1针伏必泰，即係好似阿關偉你咁樣啦，咁大部分咧都係可以有足夠嘅抗體水平咧係抵禦 Omicron 噶。咁但係如果你3针都是打科興咧，嗰個抗體水平咧就唔夠抵禦啦。咁所以咧，即係專家委員會佢哋就建議啦，無論你第二針咧係打科興啊，定係伏必泰啦，咁佢哋第三針咧都係建議你係打伏必泰嘅。咁而家咧其實有近69%嘅合資格人士咧，全香港啊嚇、就打咗2针嘅疫苗啦。咁亦都咧有超過33万人咧係打咗第三針，而當中咧三十三萬人打第三針嘅人之中咧，亦都有超過17万6咧，係第三針係打科興，超過咧154000咧，第三針係打伏必泰嘅嚇。 冇錯。 系啦，咁政府咧今日出咗有关于打第三针嘅安排，唔知市民咧又会点样考虑咧？1月1号开始咧，大家就可以透过专题嘅网站啦做预约噶啦。咁究竟啊，即系又可以点样去即系促进啲市民啊系接种第三针？咁同埋香港嘅疫苗嘅剂量又系咪足以应付呢？我相信呢个大家都会关注吓。 系啊， 系啦，嗱，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成员，亦都系一位儿科医生咧，赵长成嘅。赵长成你好， 系啊，赵医生。 你好，两位 系小医生你好。嗱，寻日咧就系、是、科学委员会就建议啦，即系18岁以上嘅市民啦系可以接种第三针嘅。咁而今日咧政府嗰方面亦都系出咗一个接种嘅安排啦，咁样。咁其实特别留意到一点咧，就系、是、基本上都系建议你打咗第二针之后咧，相隔六个月咧就可以打第三针。咁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即系迫切的需要呢，其实都可以在短一点时间就接种第三针的。其实可不可以跟我们或者跟市民都解释一下，即是相隔六个月和最少相隔三个月接种第三针，那个之间的考量到底是怎样，和分别是怎样的呢？ 打完两针之后呢，打第三针呢是可以加强你的抵抗力的。咁、亦都呢对个抗体呢就嘅升呢就会比较好啲。对呢就减少呢、這个疾病嘅譬如危险度啊或者死亡率呢就会保护好多。咁点解我哋即係话六个星期呢，六个月呢，就係喺呢个喺香港嘅环境之下呢，我哋暂时清零嘅个案呢危机唔係咁大呢，六个月呢对我哋嚟讲係好适当嘅。咁特别需要人士嘅意思呢，我哋包括去外国读书嗰啲，譬如喺英国啊、美国啊或者好多嘅地方呢，就日日都係可能成个万宗或者几多蚊好多宗嘅。咁呢佢哋如果等到佢哋真係去到六个月呢，佢哋未必足够时间去增强嘅抵抗力。所以有特别个人需要呢，咁我哋都可以容许佢哋喺三个月嗰时打第二针加强剂。 是啊，但是最近香港又多了一些输入的 Omicron 的过案，那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需要是将这个时间缩短呢？即是一般不离开香港的市民来讲。 实际上呢就控制的疫情呢，疫苗只是其中一环的。最重要呢就是在输入那里呢外防输入。在我们香港做得很好的。咁、那個外防輸入咧就做得好相當高，同埋咧就即時檢測啊，有需要嗰陣時確診同埋隔離。咁呢個嚟講就係喺香港而家嘅風險咧就唔大，所以我哋差唔多去到清零嘅個案。咁、所以未必有個急切性，我哋咁多幾百萬人去打個趕住嚟打嘅。 明白， 但可能有啲市民咧，真系比较心急嘅、佢未必有嚟港需要啦，但系佢都话即系可能系因为基于担心啦，或者自己嘅健康考虑啦，佢哋想快啲咧接种咗第三剂嘅疫苗嘅。咁其实点样去解释俾啲市民听？佢哋系咪真系需要系赶急地短于六个月就去接种第三剂咧？ 嗱，实际上咧，我哋喺外国嘅数据咧。咁就睇緊佢哋嘅反應嘅，咁喺打完之後咧，兩針之後啦，咁原來咧發覺咧就打完之後咧一個月去打第二針咧，咁嗰個效果咧原來冇咁好嘅，反而咧佢長咗個時間咧喺12周以後咧，就即係三個月後咧就會更加好啲，同埋咧喺六個月咧都係相當之合適，咁所以即係。講俾普通市民聽咧，個即係冇乜特別需要咁急切嘅。 另外，趙醫生可能有啲市民都會關注咧，即係譬如因為而家委員會都建議咧，第三針咧就最好打復必泰啊嘛。咁有啲市民就可能關注到啊，打復必泰嗰個嘅副作用，譬如啲肌肉疼痛啊等等啊，會唔會係更加即係第三針會唔會比起第二針嚟講會更加強烈嘅反應咧？咁樣咁呢方面你哋掌握嘅資料又係點樣啊？ 跟我哋掌握嘅資料喺外國嚟講咧。第三針同第二針嘅反應咧係唔差得好多嘅，最常見咧就是肌肉疼痛同埋有啲人咧可能有啲頭痛，反而咧總體嚟講咧佢個反應係仲少過第二針，就係同第一針係相差唔多嘅。 系，另外亦都想问一问咧，有关于青少年嗰个接种安排啊。而家咧嘅说法就系、是、佢系接种咧就安排佢哋喺大腿嗰度接种啦，咁就话可以减低咧心肌炎嘅即系风险嘅。其实呢个嘅原因系啲乜嘢咧？个研究其实点解会反映喺手臂打同埋喺大髀度打咧会有分别咧？ 呢个系袁国勇教授嘅研究嘅报告嚟噶啦，咁就佢哋就咧发觉到咧，如果喺呢、這个喺个手打嚟讲咧，咁嗰、那个疫苗入边咧就含有一啲脂肪嘅质量嘅，咁呢啲脂肪质量咧经过个 嗰個淋巴核入個身咧係比較上係快速。咁如果喺個大腿打咧，咁我哋會經過腹溝嗰個淋巴核啦，再經過我哋一啲叫做跨淋巴核啦，即係有幾層嘅淋巴核咧，先去到血液嘅。咁所以嚟講咧，就一層一層咧，就將嗰個疫苗入面一啲嘅脂肪嘅物質咧，係清除得係比較好好多。咁而刺激我哋個身體入面嘅反應咧，就比較上咧，就尤其心肌炎咧，係會應該少好多嘅。 嗯。咁但系打大髀嗰方面嚟讲，会唔会有其他嘅反应啊？即系或者可能唔舒服啊，诸如此类嘅嘢。 如果打个譬如上臂嚟讲咧，就系格拉底，即系腋下嘅淋巴核肿胀啦。咁打呢个大腿咧，咁我相信可能我哋遇咗腹股沟，即系髀那度地方咧，就有啲淋巴核嘅少少地肿胀。咁但系咧就对发烧啊、攰啊嗰啲分别唔大。咁当然咧个手。臂啊冇乜力，就变咗只脚冇乜力。但系通常呢一日两日，咁就已经过咗，系不药而愈嘅。 但系而家就只系鼓励十二到十八岁嗰啲年青人打，即系十八岁以上嗰啲可唔可以都打大髀嘅咧？ 我哋因为咧就打大髀嚟讲，如果佢哋方便咧，我哋就冇反对佢哋咁样打嘅。咁但系因为数据显示咧，对细路仔嚟讲咧。青少年咧，嗰、那個分別係比較大，因為佢哋嘅心肌炎嘅機會咧係大過成年人嘅。 另外，至於新聞亦都想問啦，就係、是兒童接種即係十二到十八歲啊，佢哋嗰個接種劑量咧，同十八歲以上嘅成年人咧，嗰、那個第三針嘅劑量咧，有冇差別㗎？ 冇，就佢哋完全冇分別嘅、因為十二至十七歲呢個嘅劑量嚟講咧。做嘅研究咧，就同埋十八歲以上嘅成年人咧，嗰個效果同反應咧，都係全部相若嘅。反而咧，十二歲以下咧，佢哋就可能有啲調整，不過呢個未係到我哋今次做嘅水嗰個程序嚟嘅。 因为呢其实科学委员会是在即是12到17岁的青少年开打了疫苗之后呢才再做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他们打一针就够了。那其实有些有些12到17岁的青少年呢，他们已经是打了两针的疫苗了。那我想问你们暂时来讲有没有任何研究，即是这些打了两针的人士，其实他们都已经隔了好一段时间了。有没有需要再打加强剂嘅啦， 暂时我哋冇咁嘅数据认为佢哋需要嘅。但系当日咧就科学委员会就并唔系话一针够，系只系咧就因为标准嘅打法咧都系打两针嘅。譬如喺美英国佢哋嘅研究都系一针嘅效果去到 75.9，两针去到94.6咁样嘅。咁点解一针咧？就因为当日嚟讲咧系见到有一啲嘅心肌炎嘅个案咧，就变咗我哋会谨慎啲。而香港嘅环境咧嗰、那个危机度唔系咁高，所以我哋就系打完一针先，第二针咧我哋要睇多啲数据容后先打咁解啫。所以而家就唔系话突然间加翻落去咁样嘅，系因为我哋个数据咧就发觉我哋就见到 Omicron 嘅出现咧嘅危机大咗啲啦。亦都见到咧，佢哋如果将佢咧一针同一针相距嘅时间加长咗，去到12周以后咧或者6个月咧。咁原來咧，佢哋嗰個安全性心肌炎又少咗10倍嘅，咁所以我哋會打翻第二針嘅。 係，咁係咪年青人即係十二到十八歲呢個組群嘅年青人，佢哋係唔需要打第三針嘅咧？ 暫時嚟講，我哋嘅數據未有咁嘅需要。不過要遲啲，因為要睇翻嗰個變種啦，睇埋嗰個反應、嗰、那個病毒嗰個流行度啦，同埋佢其他數據，我哋一路會有一啲調整嘅。 咁另外好多后生仔都听讲啊，喺外边有成30%嗰啲后年青人，佢哋都係等緊呢个科兴嗰啲针嚟打，唔想打伏必泰，就想防止有嗰、那个心肌炎嗰个问题啦。咁呢个情况如果佢哋个个都转打科兴，会唔会嗰、那个保护嘅强度未必咁大呢？ 实际上呢，如果科兴呢都相当有用嘅。因为如果我哋嚟讲，我哋睇翻咧，就嗰个保护咧，并唔系净系用个抗体我哋衡量嘅。咁呢个你正话讲嗰个中大同香港大学嘅报告咧，系讲紧个抗体高咗。但系仲有一啲嘅保护能力，譬如交一啲，譬如所谓我哋叫 T 细胞啊，或者咧系冇包括喺入边嘅。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关于打第三针，咁大家个考量系如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噃。嗱，电话旁边咧，关伟，我哋听听听众先。有位阿黎先生喺度啊，黎生你好。 啊，唔该晒，系 黎生你好。 陈小姐，关先生， 你好，有咩睇法咧？ 即系我想咧，就系关于第三针咧。嗱，我啊打第二针噶啦，已经九月底打咗第二针噶啦，都系打科兴嘅。咁样呢，我就话即係我见到政府全部高官都係打科兴喎、但係你哋啲即係咗啲医疗队即係咗啲即係咗啲医疗呢负责咗啲呢就话科兴又低呀、伏必泰先好啊第三针。但我上咗年纪呀七十几岁呀、我就唔敢打伏必泰㗎点解即係听佢哋讲呀伏必泰会第三针高啲。但係政府全部都打科兴。咁我话政府打得科兴。因为我打科兴我是信心的，打伏必泰我跟着没有信心的、所以我又想问，即是现在我心态是心细，但虽然我现在未九月底才打完第二针的，专家就说六个月才是打第三针最好，因为我到出年才打嘛、但是现在我考虑着第三针打什么好呢，即是用 如果根据返呢尋日啦卫生防护中心嘅科学委员会啦，即係佢哋尋日有两个嘅科学委员会係开咗会嘅。咁其实呢佢哋就有一个咁样嘅建议嘅，就係话呢对于年满18岁曾经接种两剂伏必泰或者係科兴疫苗嘅人士呢，克尔来福即係科兴啦。专家呢都係强烈建议呢接种伏必泰呢为第三剂嘅疫苗。咁呢个呢就係科学委员会尋日嗰个嘅新闻局嘅建议，不过咧，佢嗰个新闻稿亦都有讲嘅。然而，专家亦都系尊重市民对疫苗选择嘅个人意愿咁样。咁佢就 话科兴啊，即系个低啊嘛，即系打咗好似等于冇打。咁伏必泰又话高好多啊嘛。但系我哋唔够胆打伏必泰啊？点解我今日有血栓啊？嗱，我有三高啦，所以即系我以前打两针都系有信心打。科兴嘅，而家第三针，你咁讲咧，我搞到我哋啲市民咧心惊惊，唔知打边法，唔知打边样好。你讲话呢度高，呢度低咁啊？老实讲，即系啲政府都见得习主席都系打科兴啫，咁啊，即系唔通即系讲得咁低咩？我就唔 係好信啫，其實我。不過我諗咧，阿黎先生，其實你都可以即係喺打第三針之前，你都可以諮詢一下醫生嘅意見啦。 冇錯，你嘅家庭醫生啊咁樣。咁但係正話我哋訪問阿趙醫生嘅時候，佢都提到個一點咧，就話其實佢哋中大同廣大佢哋做嗰個研究就係話擔心嗰個 Omicron 嗰個問題，即係話嗰個抗體對抗 Omicron 嗰個問題。但係香港而家喺 Omicron 嗰方面嘅風險唔係太高，因為始終都係輸入嘅嚟，就唔喺香港本土有爆發到。咁所以即係其實打科興對你自己都嚟講，我覺得都係有保護嘅啦。如果根據正話趙醫生咁嘅講法， 係啦，其實咧，尋日即係我亦都再引述一下啦，即係尋日港大同埋中大咧嗰個嘅聯合研究嘅發現啦。嗱，佢哋咧就話即係要係對抗呢個 Omicron，其實係需要中和抗體水平咧達到26個單位咧，先至有足夠嘅保護力咧去抵禦 Omicron 嘅。咁而佢哋喺個研究入邊咧有23人咧，三針咧都係打伏必泰，而依23個人咧，佢哋所有人嘅中和抗體嘅水平咧，都係高過26 个单位呢个嘅门槛嘅，咁佢嘅平均水平咧达到160个单位先吓，即系其实系高咗好多嘅。嗱，咁如果系两针科兴加一针伏必泰又系点咧？咁十人之中咧有九人佢嘅中和抗体嘅水平咧系达到门槛，平均嘅水平咧系60个单位嘅，其实都唔低。嗱，但系如果打三针科兴咧，佢嘅中和抗体嘅平均水平咧就不足十个单位，而十个人咧系全部都未达到咧保护门槛，因为头先讲咗就系话，佢哋研究系中和抗体水平咧要达到26个嘅单位咧，先至有足够嘅保护力咧去抵御 Omicron 噶嘛。咁不过咧吓，阿许树昌教授啊，即系去负责做呢、這个有份做呢个研究嘅许树昌教授啦，即系佢哋都话啦，就系、是、虽然打三针科兴嘅抗体水平咧系未达抵御 Omicron 嘅门槛，但系理论上咧打科兴之后 T 细胞仍然是有保护力，而且是受变种病毒影响不大的。即是说除了抗体水平之后可能都要看埋其他的一啲嘅因素。不过寻日呢个两个嘅科学委员会呢，他们就是强烈建议如果打第三针就打伏必泰。但当然啦，即是专家都强调是尊重市民对疫苗选择的个人意愿啦。咁如果市民是有疑虑的话呢，其实亦都真的可以諮詢一下你自己嘅家庭醫生啦，咁樣係啦。啊，18731，聽聽黃先生嘅睇法啦。黃先生你好， 係你好，係大家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 咁嘅就我覺得咧，就要面對打疫苗咧，就一定要要有，即係都要有掌握呢個科學嘅客觀事實根據咯。咁既然係兩間大學嘅專家，即係佢提到中和抗體嘅問題咧，咁我諗都係需，即係應該係一個權威嘅報告嚟㗎啦，醫學報告。咁係咪真係交翻俾市民決定咧？反而我覺得係政府應該要尊重呢個科學嘅真相咯。咁我覺得就市民即係應該咧，即係係要揀擇最好嘅，即係以中和抗體嚟到衡量，咁唔好有咩參入咗咩政治嘅因素，即係總言之係打第三針，如果兩間大學嘅專家團隊都係話建議係強烈建議嘅，仲要有強烈建議係打伏必泰，咁大家市民咪斟酌下，即係呢個係咪合乎科學嘅真相咯？ 系，大家要判断啦。好多谢晒你，黄先生嘅意见噶。嗱，18731，大家仲有啲咩嘅睇法咧？可以打嚟继续同我哋倾倾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圣诞老人的英文名的发音，我们当然是 Santa Claus， Santa Claus， Santa Claus， 那就不要读 Santa Claus， okay? Santa Claus 如果英文是我们 Santa Claus。 而顺便讲开 Santa Claus， 如果是英国呢，很多时候呢 Santa Claus 都会有人用的，但是很多时候呢他用一个再简单的名字，就叫做 Father Christmas，圣诞嘅老人家，好似爸爸咁啦。Father Christmas， F A T H E R， 爸爸 Christmas， 大家都知点算啦 ？C H R I S T M A S， Father Christmas。咁啊，俾个例句大家啦，仲唔快啲瞓？圣诞老人就唔过嚟揾你噶啦。Go to sleep now, or Santa Claus, Father Christmas won't come。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市民咧由元旦日開始咧就可以預約接種咧第三劑嘅新冠疫苗啦。咁政府咧亦都就住係開打第三針咧而做咗另外嘅一啲嘅措施嘅，包括頭先都講過啦，就係由元旦日開始咧，九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咧將會每日開放，亦都延長開放時間咧，由朝頭早八點咧去到夜晚八點鐘嘅。咁此外咧就係呢個公立醫院啦，亦都會係增加多兩個嘅接種站嘅，咁啊係大埔雅麗士何妙玲拿打掃醫院啦，同埋荃灣嘅仁濟醫院咧，亦都會喺12月30日開始咧增設新冠疫苗嘅接種站，係可以係接種伏必泰嘅。咁所以咧，公立醫院咧嘅新冠疫苗接種站咧，亦都會增加到13間。咁除此之外啦，咁政府亦都係推出咗用接種車嘅方式咧，做一個流動嘅接種站啦，而另外一個咧就係用貨櫃嘅形式啊運作嘅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咧，亦都會喺1月7日起咧啟用嘅。嗱，咁究竟即係咁多嘅呢啲方法係咪可以方便到市民啊，特別係長者接種新冠疫苗咧，仲需唔需要有其他嘅配套咧？當我哋係講緊仲要開打第三針嘅時候，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嘅會長崔俊明嘅。崔俊明你好， 系崔生， 系你系两位主持人好， 系崔俊明，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讲一讲咧？喺便利接种嗰方面啊，吓，头先我都讲咗，即系政府将会推出嘅一啲新措施啦。由于而家即系仲有啲人咧，连第一针都未打嘅，跟住而家又要开打第三针啦。你觉得头先嘅即系种种措施咧，是否都足够去配合即系打第三针嘅安排咧？ 嗱，睇翻而家嗰個安排先啦，因為其實香港就唔係冇外國咁大啦，好肯定。咁但係而家已經有啲社區接種中心啊，或者遲啲去醫院都有得打。咁同埋佢都有嗰啲接種車啊，其實咧就喺方便程度嚟講咧，其實已經足夠嘅。不過問題就係話有一班人，尤其是長者啦，佢始終覺得自己有長期病患啦，佢成日都覺得自己有病嚇，就唔適合打，或者有啲仔女覺得嗰啲公公婆婆或者自己爸爸媽媽年紀大啦，不如唔好搞佢哋啦，由得佢哋自己喺屋企度啊，咁又少啲出街咯。咁其實反而呢樣嘢個概念咧，佢哋可能會阻礙咗佢哋接種，反而唔係個方便程度係唔足夠咯嚇。 嗯， 咁喺呢方面，我哋要做一啲邊方面嘅思想教育俾呢啲市民咧？ 問得好啊！其實點解長者會咁即係我哋嘅接種率咁低咧？你睇翻外國人嚟講，講緊接種率80%-90%差唔多有啲安老院舍到100%。原因都係早期咧，如果大家有記得咧，即係嗰陣時北歐有個安老院舍有班長者接種咗之後死亡。咁佢哋都覺得即係喺安老院舍住嘅老人家咧，最好唔好接種啦。咁但係人哋都講咗話嗰個死亡係同疫苗無關啦。咁但係你都知道香港人就比較敏感啊，對呢啲死亡嘅事件。第二樣嘢咧就係啲屋企人啊，或者嗰啲照顧者啦，因為佢覺得個長者喺安老院舍瞓喺床又好，或者好好地地，咁還掂都去都唔出街噶啦，不如唔好接種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就真係要做多啲教育啦，因為其實而家最大啊，無論 Omicron 又好或者 Delta 都好啦，最高風險一定係長者噶啦。咁但係正正呢個好諷刺咧，香港嘅長者，尤其是70-80岁咧，個接種率都係得20%+。咁呢個一定要做多啲功夫，同埋一定要要話翻俾佢聽咧。其實喺外國即係佢唔會理你係咪病情係控制添啊，慢性病啊。總之有長者，政府安排接種啊。咁同埋佢個病情，除非你真係好虛弱到唔接種得咧，其實大部分喺安老院舍嘅長者咧都會安排佢哋接種。 咁呢方面点可以改变到嗰啲家属对于佢哋即系唔俾佢哋啲老人家接种疫苗嗰样啊？可以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改变？系咪政府要行一啲强迫嘅措施咧？譬如例如规定安老院要所有嗰啲喺度住嘅人都要做咁啊？ 嗱，因为而家香港政府都比较趋向唔想用强迫嘅手法嘅，咁就如果啲长者真系接种唔到咧，反而系周边嗰啲即系譬如话嗰啲工作人员啊。佢嗰啲仔女當然啦，因為佢哋後生啲，應該盡快接種，甚至乎嗰啲孫啊，所以點解而家啲細路仔啊、青少年都會接種咧？就係話因為呢班人士接種咗咧，都可以保護翻嗰啲即係 接種唔到，所謂接種唔到嘅人，或者好怕接種疫苗嘅人。不過要一樣嘢要改變呢、這個，即係佢哋嘅諗法咧，一定要其實一個好簡單，就係、是、話，如果佢接種到流感疫苗咧，其實佢接種新冠疫苗係一定得嘅嚇。咁、啊、所以兩者根本係你接種到兩者都有關係，即係都係可以接種。所以呢、這個。概念咧一定要出咯，咁同埋咧就係好多時大家會當然啦，而家政府都揾啲電視嗰啲明星去講啊，或者比較年紀大嘅明星去講，咁呢個都有作用嘅。咁但係始終佢哋嗰個概念咧一定要改變，因為其實你接種到流感針咧，自然就可以接種呢個新冠肺炎疫苗啦。 嚇，嗯嚇，嗱，崔俊明啊，而家咧就即係專家啦，佢哋就強烈建議咧第三針咧就應該選伏必泰嘅。咁其實如果睇翻嗰個疫苗供應上面咧，我哋系咪真系足够去俾到市民打埋第三剂嘅疫苗咧？ 嗱，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呢个科兴啦，就算打完两针都好啦，嗰、那个即系有效率都高嘅。咁当然啦，佢哋啲就有啲人士拣嗰阵时候都知呢样嘢嘅，因为佢哋怕咗伏必泰嗰个副作用。 嗯。 咁所以而家开始个趋势，多啲人认识到伏必泰其实副作用都唔系咁大咧。 嗯。 已经开始有人谂咧，即系不如我第三针打呢、這个伏必泰啦。咁嘅就无可否认嗰个需求系大咗嘅。咁但係因為個廠呢就喺德國啦，咁同埋美國都有嘅，咁但係佢哋而家都知道個生產而家都全世界都有一個需求，咁所以其實政府而家做緊呢就加注即係或者加碼去訂呢啲針，我相信係足夠嘅，咁就因為間廠都可以配合到嗰個世界嘅需求嘅。 但我哋需唔需要考慮咧其他嘅疫苗咧？即係可能係同係用mRNA 嘅平台嘅疫苗咧。嗱，譬如即係以國際嘅其中一啲研究嚟講啦，咁佢哋就會研究即係阿斯利康或者係即係輝瑞伏必泰咧，就再加咧 Moderna 呢個嘅疫苗咧嗰個嘅有效性嘅咁樣。咁似乎個有效性亦都係真係可以大幅提高到咧，即係成個效。其实香港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他的疫苗呢？即是科兴和伏必泰以外。 是。如果真的要考虑另外一个疫苗呢，我反而学会都建议呢，即是现在还是用回这个科兴啦。因为科兴那个有效率是比较即是50%多 60% 比较低。以此同时你打了第三针呢，对 Omicron 呢那个保护都不是那么大。反而伏必泰打了第三剂呢，对 Omicron 呢嚴重的感染啊，可以去到可以防止到 85%， 死亡甚至到90%多。就是我哋都有讲啦，其实应该要考虑即係各药囉，因为各药嗱，因为佢个数据系比较多啲，同埋最紧要佢个透明度高好多，即係各药嗰个研究嘅数据，咁同埋佢个有效率系高啲。咁所以可能政府都可以考埋都系一个滅活疫苗，不过今次可能系要考虑各药。 嗯，但係点解唔考虑多一个 mRNA 平台嘅疫苗呢？ 其实Moderna 咧都系 mRNA 啦，伏必泰一样。其实佢哋个数据相似嘅，反而伏必泰嗰个打三针对付 Omicron 咧，反而系佢哋个数据系第一，即系第一个出现先嘅、反而佢仲快过 Moderna。咁所以简单嚟讲，即系话伏必泰佢嘅研究又多啦，同埋数据出得快啲吓。咁所以好多全世界都研究伏必泰，都会多啲嘅啲数据系啦。 但系我哋需唔需要咧？都即系就住采购疫苗嘅策略咧，为第二时可能真系要接种第四针咧，做定一啲嘅准备咧。因为譬如以色列咁样已经要打第四针噶啦。 系啊，因为其实讲紧第四针咧，以色列就觉得第日有啲人士因为可能个免疫系统比较差，即系佢就算打完第三针，嗰啲抗体留喺身体嘅都会即系随住时间慢慢会减嘅水平。会率先第四针，但反而香港因为那个个案就不多啦，同埋最紧要如果讲第四针咧，不如考虑真系第二代嘅，我哋叫第二代嘅疫苗。第二代的意思就系专针对 Omicron 啦、 okay. 啊，同埋应该喺2022年嘅年中咧已经有噶啦。咁所以其实第四针系冇错，系可能会需要，但系就应该系讲紧第二代、 好啊，多谢晒你崔俊明倾到呢一度啊，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嘅会长，有郑先生喺度噃，郑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依家个接种率咧系超级低啊！我自己觉得打第三针系完全系冇副作用嘅，点解会个半月超过个半月都得翻30万人？觉得系收市啊，要俾咗啲鼓励。金錢或者嗰啲消費券鼓勵啲市民去打咯。 哦，都是用呢個方法，但係上次已經係即係各個機構出過一次嘅咯噃，嚇，即係好多嘅工商界都支持嘅咯噃。 嗯， 因为依家冇咗抽奖啊，所以更加之严重啊。 嗯， 你觉得系有关系咩？即系呢啲奖品真系会促进到大家去打疫苗？ 因为啲长者都可以约低佢去打针，跟住收钱。点解啲其他人唔得咧？长者都得咯，其他人呢个方法更加得啦。 嗯， 哦，好啊，多谢晒郑先生嘅意见。阿关伟，呢个又可能是值得要去討論的問題，是不是真的應該要多一些即是我們叫鼓勵措施？ 沒錯，其實好像現在過時過節，我覺得都是一個好的事，其實可以對一些商號來說，他們可以推銷他們的產品，或者這樣乘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亦都是令到市民是即是增加多啲，特別係老人家，正話呢位先生講得啱，有啲長者可能係對嗰啲抽獎活動嘅興趣會大啲。 啊，不過呢個咧可能都牽涉到醫療道德嘅角度，可能有機會咧要同大家再去探討一下啦。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分别喺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嘅快线，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就系狮隧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仁安医院嘅慢线有意外，车龙塞到去狮隧嘅沙田出口。狮隧去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分别喺窝打老道近罗福道，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啲石电车新材料，五大跌幅股份。惠量控股、时富金融服务集团、Brimbaco、中联发展控股同埋环球战略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18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0点，跌咗1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3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8，人民币6.368。英镑兑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3。港金报16,83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66美元，卖出1,805.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架早前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米埔段。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有意外，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米埔。咁至于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的意外都已经清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快线已经解封，车龙有大消散嘅。咁而家近住沙田路咧博康村一段的交通都繁忙，龙尾就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反方向狮隧公路去翻大埔，近住仁安医院的慢线亦都系已经重开。而家狮隧去沙田的间封措施都取消咗，但系狮隧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安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在港岛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宝云道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沿住红棉路排回到近金钟道。而在南区的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苗中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梳士巴利道去天星

都是煤气灯操纵的例子。不过自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八月初公布了他们的裁决，即是人类明确地要为全球暖化负上责任之后，这些煤气灯操纵式的气候方言应该被永久封存在垃圾堆填区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貌不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关伟跟着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宗是涉及即是怀疑虐儿的事件。事源呢，其实今日呢大家睇报纸啦，就有报章呢是报道啦，是位于旺角保护儿童会的一间的院舍同乐居呢，就指呢是怀疑有职员呢涉及到是对幼儿呢是做一些掌掴啊等等啊咁样嘅行为嘅，咁根据咧嗰个嘅报道啦，就指咧系话因为嗰个嘅掌掴等等嘅行为咧系一个操场发生啊，于是咧就俾即系附近嘅即系居民睇到，然之后咧就拍咗个片段，咁跟住咧就交俾院方，就叫院方咧要去报警嘅。嗱咁啊，其实咧下午5:30左右啦，警方咧亦都系就住呢个事件咧做咗一个简报嘅，咁啊警方就话啦，佢哋喺10月22日咧接到咧旺角一间嘅幼儿园舍嘅管理层嘅举报，就话咧收到匿名投诉，院舍咧系有人虐儿嘅。咁经调查之后啦，亦都睇埋咧院内嘅闭路电视啦，大量嘅闭路电视啦，就真系见到咧有院舍职员咧对于啲幼儿咧系大力去扯头发啦，大力去拍佢嘅头啦，掌掴佢嘅面部啦，同埋头部啦，亦都有咧将个小朋友啊抛落地上面咁样。嗱咁啊，嗰几个即系小朋友系年纪几大咧？就系年纪咧介乎系刚满2岁，最大嘅咧就系3.5岁。涉及到7个小朋友咧系受害嘅，而警方咧亦都系幼儿园配合之下咧锁定咧，亦都系拘捕咗咧3名嘅女职员。咁啊，罪名咧就系虐待或者系疏忽照顾儿童。咁佢哋个职位咧都系院舍嘅幼儿工作员啦。咁啊，而家咧正被扣留，不排除咧稍后会被落案。 系啊，喺今日啊圣诞前夕啊，我哋听到呢啲事都唔系好开心，因为咁细个嘅小朋友咧俾人哋虐待，同埋一般嚟讲咧住喺呢个院舍，住喺呢个幼儿院舍嗰啲小朋友，佢哋通常都系屋企。有啲問題發生咗，需要交嚟呢度照顧嘅。咁而家嚟到照顧嘅情況，真係又受到虐待咧，我哋聽到都個心好唔舒服。 系嗱，根据咧警方嘅即系简报就指出啦，其实嗰几位涉及嘅小朋友咧，系应该系受到即系社署咧转介咧嚟到监护嘅。咁而个事件咧系发生喺几时咧？嗰、那个嘅匿名举报系几时咧？警方就话咧就系、是、居民啊，系喺12月17日，即系嗰名举报嘅居民喺12月17日就望到咧操场上面咧有呢件事发生，所以咧就报告院舍。咁而警方咧亦都会翻查啦，哇，系咪净系当日先至发生咁嘅事件咧？净系其他日子都会有咧？咁警方咧会继续追查落去啦。咁同埋咧，警方亦都透露啊，嗰3位嘅被捕人士咧已经系即系喺嗰个机构度咧任职2年，亦都喺教育同埋其他注册方面咧都有一定资格，亦都话咧系当中应该系有2个人咧系有亲手做一啲嘅即系涉及到虐儿嘅行为啦，咁而警方亦都话啦，就系法律亦都写明咧，故意疏忽略令到儿童受伤咧，都系罪行嚟嘅噃。 冇错， 噶啦。 佢哋个一经定罪咧，个刑期可以判到十年咁多噶。 系啦，嗱咁啊，我哋都当然即系留意啦，保护儿童会即系营办嗰间院舍嘅机构有啲乜嘢嘅回应咧？嗱、佢哋咧就今日系发出咗一份嘅新闻稿嘅。咁根据佢哋嗰个新闻稿指出咧，就系佢哋就话系发现咧十。由於收到外間的資訊，就即時查證，就發現咧，12月17號核下的同樂居有一名職員對數名2至3歲的幼兒作出體罰行為。由於事件咧涉及對幼兒作出傷害和不當行為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已經採取相應的行動，包括咗係即時通報社會福利處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亦都將案件咧。轉交俾警方處理，咁保護兒童會咧，亦都係全面配合咧警方嘅調查啦，同埋佢哋都即時安排咗護士咧檢查幼兒嘅身體狀況，並且係安排咧臨床心理學家咧檢查幼兒嘅精神啦、心理狀況啦，同埋情緒，亦都咧係再安排幼兒咧去醫院留院檢查嘅。咁至於涉事嘅職員啦，咁根據嗰個新聞稿就話咧，由於佢哋嘅行為係屬於嚴重違規，為咗保障幼兒嘅安全咧，保護兒童會。已经即时解雇涉事的职员，而相关的职员呢也都是暂停职务了。咁佢哋都喺个新闻稿度重申啦，就是话即系非常之重视儿童的福祉和安全啦。咁而日常咧，同乐居咧亦都系有定时的巡访机制，每年咧都会举行有关职员操守的培训。佢哋咧对于今次的事件咧感到十分遗憾同埋痛心啦，亦都系成立咗专责小组咧彻底调查事件，严正处理和进行内部检讨，以完善监督机制，也都会再次提醒所有辖下的服务单位，如果遇上违规或不寻常的事件，必须即时向管理层汇报，以免就同类的事件再次发生的。其实保护儿童会他们就强调，他们是主动向社署举报和交由执法部门跟进的，但是他们也都承认是收到外间的资讯才发现到这件事的。所以关委我想在这件事当中，即当然警方已经是即详细去到调查啦，一切都是有待即警方的详细调查，和看看会不会跟进住，可能会甚至有人是被落案起诉等等啦。咁涉及到案情，我们不加以去讨论啦。咁但是平时院舍他们的即究竟个监察机制是怎样的呢？如果他们不是收到即一些外间资讯的时候，咁平时譬如一般的院舍，他们又会怎样去留意住小朋友到底有没有任何异样，或者有没有人用一些即不恰当的方法去照顾一些婴幼儿呢？这个反而即这些院舍的机制呢，这个反而是值得关注的。 没错，我想一般来说，他们又接受这个社会福利处那个转介一些个案给他们，我想政府在这方面都应该有个责任去监察他们的工作。 是啊，嗱，我哋咧都尝试联络过香港保护儿童会啦，但系暂时咧就未必联络得上。不过咧，佢哋所发出嘅新闻稿嘅内容咧，刚才我哋都有引述到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即系呢啲嘅照顾即系幼儿嘅地方咧，其实应该理应就应该系最安全嘅。咁但系我哋要去点样去完善成个嘅监察嘅机制咧？当然，其实我哋亦都暂时嚟讲咧，由于涉及到案件。我哋都未清晰咧，香港保护儿童会咧，其实究竟佢嗰个日常监察流程咧，到底系点嘅？咁但系点样做先至可以保障到儿童嘅最大福祉咧？嗱，电话号码1872311啦，大家如果有啲乜嘢嘅即系意见或者睇法咧，想补充啦，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就系防止虐待儿童会嘅总干事黄翠玲嘅。黄翠玲你好， 黄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嗱，刚才我哋都简介过，即系成件事件啦，你都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讲讲，其实你对于呢件事啊，譬如特别系大家会关注监管啊等等嘅部分啦，咁样，咁究竟你觉得应该点样做会比较好啲咧？特别就系涉事嘅人员啦，如果根据警方所讲咧，佢哋都喺教育啊或者其他注册方面啊，都系有一定资格嘅，即系都唔系一啲冇受过训练嘅人士嘅，咁但系都系发生呢啲嘅事件。咁你觉得即系喺呢一方面，有一啲嘅机构应该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咁我哋防止虐待儿童会啦，咁觉得喺法例啊同埋预防机制方面咧，都仲可以加强或者优化嘅，同埋吓，咁第一方面咧就系保护儿童嘅政策，又或者叫守护儿童政策。 嗯， 咁我哋一直都有建议嘅，咁啊政府可以喺社区嗰度咧，就系加强去推广，咁系促进一啲咧系从事同儿童相关工作啊嘅团体啊同埋机构咧，去制定佢哋内部嘅保护儿童嘅政策，咁就定明咧员工啦、照顾者啦同埋义工同儿童接触啊提供服务嘅时候一啲嘅原则、行为嘅守则、界线，同埋咧订立处理投诉同埋怀疑虐儿事件嘅制度啊流程呢啲。咁机构亦都系需要咧定期咧系提供相关嘅培训啦，俾员工啊、照顾者同埋义工嘅。咁喺社署2020年实施嘅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嗰个修订版嗰个版本里边咧，都有加入咗呢方面嘅章节嘅。咁呢个系可以咧，系因为现时我哋都未掌握到从事儿童服务嘅机构有几多系订立咗呢个嘅保护儿童政策啦，但系都期望系多啲嘅机构同团体去制定，同埋俾足够嘅培训啦、员工啦、义工同埋照顾者。咁另一方面咧，就系个没有保护罪啦。咁喺今年九月咧，法改会咧就没有保护罪就公布咗咧最终嗰个嘅报告书。咁我哋都希望啦，政府会接纳佢哋嘅建议啦，系制定呢一个新嘅罪行啦。咁因为佢嘅范围咧都涵盖啦，系家居同埋院舍嘅。咁系同住嘅家庭成员、照顾者，如果喺儿童面对受严重伤害嘅风险嘅时候咧，系冇作出一啲嘅合理措施去保护咁就针对保护不力咧，系有机会相关人士有机会就负上刑责嘅。嗰、那个刑责都唔轻噶。咁喺儿童咧，尤其是年幼啦嘅儿童，喺儿童冇辦法去為自己去表達或者發聲嘅時候，或者冇能力去保護到自己嘅情況底下咧，呢一項嘅罪行嘅立法係可以為兒童咧提高更高程度嘅一啲保障保護咁我哋唔係希望要下下用到呢啲嘅援引到呢啲嘅法例嘅，希望咧呢啲嘅法例都有足夠嗰個阻嚇力，可以防止潛在嘅事件去發生啦。咁另一方面咧，政府都將會咧係從立法方面係去制定強制舉報機制啦。我哋從嗰個嘅政府嗰、那個施政報告嗰度講到啦，我哋都知未來會向呢個方向去制定呢個機制。咁呢個都係保護兒童發展嘅里程碑嚟嘅。呢、這個嘅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個案嘅機制都係有助係擴大對兒童嗰個嘅保障，可以及早去辨識同埋介入一啲咧未被發現嘅一啲嘅個案，以免個情況去惡化。咁保护儿童咧，就真系咧社会大众、社会人士所有成年人嘅共同责任啊！咁邻舍啊、邻居啊，或者系我哋即系专业人士啦、啊，等等。咁如果讲到头先没有保护罪行，佢咪家居院舍等等。咁真系发现有怀疑个案嘅时候咧，嗰、那个嘅通报咧系好重要嘅。 系吓嗱，黄翠玲啊，当然啦，即系今次嘅涉事嘅机构啦，香港保护儿童会啦，佢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历史都相当有久噶吓，咁同埋喺呢个婴幼儿照顾方面咧，系相当之有经验嘅机构嚟嘅咁样。咁其实佢哋提供咗服务都有好多年嘅经验啦。咁佢哋当然佢哋机构内部即系仲会点样可以完善嗰个监督机制，或者佢实际嗰个监督机制系点？咁我哋暂时未知啦，亦都可能系有待咧佢哋去进一步做检讨啦，同埋即系同社会啦去到解说啦。咁但系譬如如果讲到即系喺个监督上面嘅问题，特别咧之处咧就系今次涉事嘅幼儿咧，如果根据警方嘅说法咧，都系因为各种原因咧而被法庭颁令咧系由社署监管，咁所以就嚟咗即系呢一个嘅同乐居嗰度。咁即係可能有機會咧，就未必真係會有外間嘅，譬如可能係即係佢嘅親友啊，會咁經常可以探訪到佢哋。即係佢哋主要依靠嘅對象就係院舍入面嘅職員㗎喇喎。咁其實呢個反而 会系即系你又觉得，譬如喺社署啊，或即系各方面嘅角度，有冇啲咩办法可以加强同呢啲嘅机构嘅合作，以保障呢啲真系唔系太多亲友去探访嘅小朋友嘅福祉咧？ 嗯，系咁都系从媒体嘅报道都知道呢啲嘅涉事小朋友嗰个嘅状况嘅，咁所以头先我讲嘅话保护儿童政策、机构内部保护儿童政策，同埋员工培训，同埋呢个没有保护罪嘅立法嗰个嘅建议咧，其实都系可以系帮到呢方面嘅，即系都可以堵塞一啲嘅漏洞啊，吓咁嗰个扩大嗰个保障嘅。咁至于话嗰个监管咧，现时咧幼儿中心啊，或者幼儿中心附带幼稚园咧，咁系有系分别系由社会福利处啊，有啲嘢都系有埋教育局啊嗰、那个嘅监管嘅，佢哋都有相应嗰个嘅指引同埋措施嘅，吓佢哋都有佢哋监管嘅机制嘅。不过当然啦，保护儿童嚟讲咧，其实系无止境嘅，吓即系一路行落去都要不断去优化、不断去加强。咁、当然加强嗰个嘅监管呢个亦都系有呢个检，即系要检视嗰个状况嚟去加强监管都系有需要。同埋现时嚟讲，其实喺儿童嗰个嘅发展啊，或各方面福祉方面嗰个嘅数据咧，其实都唔系咁多，都系喺唔同嘅部门都有佢自己一套嘅，即系储存咗啲数字啊。咁但系大型嘅研究啊，其实都系欠缺嘅。咁呢方面咧，其实都系期待嗰、那个如果有个中央资料库、儿童嘅数据库，咁可以睇翻儿童各方面嘅成长啊、发展啊，咁同埋嗰个嘅喺无论系院舍里边嘅儿童吓、或者系曾经受虐嘅儿童，或者系喺危机家庭里边吓成长嘅儿童，各方面。儿童嗰个嘅状况能够掌握到咧，然之后系投放资源咧，系去制定一啲嘅政策啦、法例啦、立法啦，或者系措施，或者系一啲嘅推广啊、宣传方面，咁都系会更加咧系几条路径一齐走，咁系会更加有效嘅。咁、所以其实个中央数据库嗰啲嘅数字同埋指标都 系相当重要 嘅。 好，唔该晒，明白啦， 好重要嘅。 嗱，唔好意思啊，黄翠玲嘅，因为就嚟新闻啦吓。多谢你啊，防止 正在服刑嘅前总统李明博就未获特赦。天气概况，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朝早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天气转凉，同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气温下降至9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夏威二号院。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新围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是去到北角警署，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罗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香岛小竹多车，龙尾过了深水湾道。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永安广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些少噶，龙尾去到扫管笏。提一提大家啦，今晚系平安夜，咁我哋香港电台交通组咧会延长服务，最后一次咧会系去到凌晨嘅12点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嘅水果。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香港最有情怀嘅一种声音咧，就系雪糕车嘅音乐啦。 手下留情，梁丽勤。 细个嘅时候咧，一听到就会一支箭飙埋去，哎，买翻个软雪糕先。到而家间中喺街上面听到呢首音乐咧，再望下个雪糕车，真系好想食翻杯嘅。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 Mr. Hong 商讨5岁儿子林景浩嘅福利事宜，傅嘉欣嘅丈夫商讨11个月大女儿嘅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伍金霞商讨3个月大女儿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 28925325。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继续返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关于我哋头先呢就一路喺度倾緊啦，就係香港保护儿童会核下嘅一间院舍位于旺角嘅同乐居啦，就有职员呢涉及到虐儿嘅行为啦。咁其实警方呢已经系拘捕咗3名嘅女职员，个罪名呢就係虐待或疏忽照顾儿童。咁而家呢正系被扣留㗎，不排除呢稍后会落案。我哋亦都睇翻咧香港保護兒童會佢嗰份嘅新聞稿啦，其實佢就話咧係發現12月17号核下同樂區有一名職員對數名2至3岁嘅幼兒咧作出體罰行為。嗱，佢依個咧就係佢哋嗰份嘅新聞稿嘅寫法嘅。咁當然啦，即係警方咧，佢喺今日嘅簡報嗰度咧，亦都有講到就係、即係提醒到家長同埋照顧者啦，話體罰咧并非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方式啦。咁同埋亦都话，当有呢类事件发生咧，应该尽快报警啦。咁同埋都系即系再三去讲啦，就系即系佢哋唔去猜测犯案者嗰个动机啦。但系咧，亦都话唔可以有藉口，即系工作压力啊等等，亦都唔系可以伤害儿童嘅原因吓。 冇错，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其实你做得呢啲工作嘅话，你其实好多嘢上喺心理上已经有个准备，知道呢啲小朋友可能佢由于佢唔系有屋企人一齐照顾嘅，就嚟咗一个院舍嗰度照顾咧，可能佢哋个身心方面咧同正常嗰啲小朋友未必一样，或者嗰啲叫幼儿未必一样嘅。咁佢其实佢哋更加要多啲爱心去照料呢啲咁嘅小朋友嘅，唔應該用一般正常嘅小朋友嚟看待。 咁啊，呢个究竟系咪一个体罚嘅行为咧？同埋个事件究竟系点咧？我相信都要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啦。而香港保护儿童会咧喺个新闻稿入边亦都指出啦，由于事件咧已经交俾警方处理，为免妨碍警方嘅调查啦，咁佢哋咧系不便就案情咧作出任何嘅回应嘅。咁但系我谂大家可能个关注就系除咗系件案件之后咧，更加系关注咧总体而言啊，我哋有啲咩方法保护到呢啲院舍嘅小朋友咧，特别就系佢如果可能即系长期住喺院舍，又可能唔系太多嘅外间嘅亲友去探访佢嘅时候，咁究竟个制度上啊，仲可以点样保障到佢哋嘅权益咧？1-7-2-3-1，有位听众张先生噃，张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讲讲咧，而家呢单嘢咧，就系话有人哋举报啊，咁其实我认为咧，香港都要反思，一个保护儿童会可以搞到咧，去虐待人。其实咧好多啲智障工场同埋嗰啲老人家咧，我听个朋友里面做咧，都话系有见过长发，不过咧就唔敢出声，因为你一举报咗佢咧，分到你份工都冇埋。 嗯， 吓明唔明白？而家香港变到咁嘅。保护儿童可以反制到去打人，有冇讲错啊？ 不过张先生亦都咁讲啦，即系譬如你头先提到嘅其他你个朋友去反映院舍入边嘅行为咧，即系可能呢个都要有真系确实嘅证据啦，吓，即系先至可以去讨论啦。 剑桥护老院咪拉啲老人家冲凉，好似当人就唔系人。 哦，咁嗰个就已经有个案喺度啦，吓。 嗰个系几年前嘅事啦。 会搞到咁咧？而家你特区政府你都要监察，尤其是而家你呢个立法会上咗去，同埋出年三月选特首，你根本你而家你政府部唔好话呢啲院舍，而家政府部门好多啲咁庸官啊、啲懒官咧喺里边噶。咁而家咧，我希望呢90个议员，无论系直选好咩选委会嘅功能组别咧，喂，真系落实监察香港，同埋你而家新嘅特首咧。都搞香港裏面，咁而家呢個公務員嘅制度咧係好腐爛。我喺香港出世人，我都係攞落油卡60几岁，而家搞到香港咧，文武官、文官即係警察咧，佢哋部隊嘅海軍懲教署咧，好多偷搶劫啊嗰啲咩犯法。咁你嗰啲文官咧，如果未食車就嚟嘅話，冇得做。你而家嗰個邱騰華根本就唔係做嘢，我唔知邱騰華而家就算派啲5000蚊都派到好似張文華講 半日。張先生啊，我諗咧其實都扯得比較遠啦。咁啊睇到咧啊，張先生即係對於香港嘅現況有好多。意见啦，不过即系作出评论嘅时候咧，都必须要有真凭实据啦， 吓 系啦，即系呢个其实我哋嘅作任何嘅评论咧，都应该以事实为依归嘅。多谢晒你啊，张先生嘅意见吓。咁啊，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同大家讲一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啦。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打出爱憎主权、内情国策等口号。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曾遇上几多风雨般，惜我交错梦话。 梅艳芳。刘德华领衔主演经典广播剧《雪融后的余温》复修版本隆重登场， 在我一生当中会遇上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 这个人还可以开启你体内潜在的能力。 12月24日深夜，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伟，跟住我哋要讲一个动物嘅问题。 系 啊，我就真系咧，即系唔知道香港有几多嘅即系狗主咧，佢哋真系会守足晒规矩嘅。因为咧，如果根据而家嘅规定啦，即系你养狗嘅人士咧，系需要咧系为你嘅狗只咧领取狗牌嘅。即系如果你饲养超过5个月大嘅狗只咧，你就要帮佢领牌噶啦。如果咧你冇帮佢领牌咧，就可以被罚款10000蚊啦。咁当然你嘅饲养嘅狗只咧，亦都需要系接种呢个疯狗症嘅疫苗啦，同埋咧植入晶片噶。咁同埋咧头先。 讲到嗰个嘅九牌咧，就唔系冇期限噶噃，其实每三年咧都要续牌嘅，同埋亦都要系继续咧帮佢打疫苗啦。咁而相关嘅监督工作咧，就应该系由渔护署咧去处理嘅。 冇错。 咁、不过咧，寻日申诉专员公署咧发表咗即系两项嘅主动调查报告啦。咁其中一项咧就系讲九牌嘅呢个问题啦。嗱，根据呢个报告入边指出咧，佢哋就认为即系似乎渔护署咧喺监管究竟啲狗主有冇帮狗只领取牌照呢个问题上面咧个态度咧就未够积极嘅。咁根据佢哋嗰个资料啦，就包括咗咧，就系话过去即系截到今年六月底啊，本港过去十年咧有167,000+嘅狗只嘅牌照咧已经届满，亦都有近70%咧系届满超过两年。咁、当中咧有成46,000+嘅牌照咧就系届满五年以上嘅。嗱，咁但系呢啲嘅牌照如果过咗期嘅时候，究竟即系系唔系真系有啲狗主冇去帮佢嗰隻狗去續牌咧？事實上咧，如果即係狗主咧，佢冇幫嗰隻嘅狗咧去領取牌照，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可以被罰款咧10,000嘅。咁、但係根據申訴專員公署呢個報告咧，就係亦都係批評啦，漁護署咧對於狗主嘅責任規管咧不足啦。咁由於咧嗰啲狗咧可能係即係個狗牌過期啊，又或者入邊個資料咧根本唔準確啊，咁、所以就導致到一啲咧懷疑疏忽照顧動物嘅案件發生之後咧，都難以追究有關嘅責任。嗱，譬如咧，佢哋就舉咗一個嘅例子嘅。咁佢哋就話咧，即係曾經咧係有一個嘅即係狗隻啦，喺條街度咧流浪咧都成年噶啦，就係、咧於是市民咧就將呢只狗咧就交到去漁護署啦。咁漁護署檢驗咗之後咧，就發覺，只狗其實有晶片嘅噃，但係咧個狗牌就過咗期。跟住漁護署咧就揾到咧原本係登記嗰個嘅畜養人啦。咁但係嗰位人士就話啊，我2013年咧將只狗咧轉讓咗俾其他人噶啦。咁、但係漁護署咧就係過咗6年咧先至知道咧呢個嘅事件。咁即係話咧，其實都揾唔到究竟佢之前啊流浪之前嗰個自主咧係邊個啦。咁、由於漁護署亦都唔能夠喺事發嘅6個月之內咧提出申訴，咁所以就亦都冇辦法去即係用不符合呢個狂犬病嘅規例咧去檢控有關人士，因為佢都揾唔到相關嘅人咁樣。 呢啲其實屬於一個有法不依嘅情況啦，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即係而家呢個申訴專員嗰度就佢哋主動去查呢個漁護署嗰度，就發現佢哋做嘢比較被動啦。咁其中唔係淨係正話狗牌啊，或者晶片或者查嗰啲資料，佢有11項嘅改善建議嘅，即係可以講有11項罪名要佢哋去 改進啦、 改善啦，或者改善翻啊，即系唔好再發生呢啲咁嘅問題嘅。 嗱、但系做落嚟系咪真系做到咧？嗱，譬如申訴專員公署其中一個建議咧，就喺狗隻聚集嘅公眾地方，不定期抽查狗隻嘅牌照，亦都咧係要求狗隻嘅牌照持有人啦，喺指定期限之前咧為狗隻續牌，同埋咧就要為個狗去續牌嘅時候咧，就要求申請人喺表格上面咧做書面嘅聲明，以確認咧聯絡資料嘅真確性。嗱，即係關於呢個有不其然，令大家去諗啊，你喺狗隻嘅聚集嘅地方不定期去抽查嘅狗隻嘅牌照，咁其實究竟即係 有冇足夠人手做呢方面？ 係啦，即係有冇足夠人手啦？咁同埋即係市民上面又會點樣反應咧？仲有就係、譬如話要求个狗只嘅持牌人咧，要喺指定期限之前咧，帮佢续牌啦。咁但系会唔会啲市民咧，系可能真系因为事忙啊而忘记咗唔去续牌咧？又或者续牌嘅方法又可唔可以再简便一啲咧？咁呢啲都可能涉及到一啲嘅流程嘅问题噃。 另外一个问题，嗰啲市民带啲狗出去放佢哋嗰啲 便溺嘅時候咧，佢哋未必身上有帶呢啲證件證明嗰只狗或者嗰啲寵物係幾時登記嘅。咁呢個係咪即係如果將來放狗嘅時候都要帶埋呢啲證據？如果去抽查嘅時候，咪等佢可以有關方面可以證實到佢嗰只狗隻或者寵物係已經登記咗咧咁。 嗯，嗱，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咁但系关于咧，头先我哋提到嘅各点啊，我哋请嚟一个动物保护团体嘅人士咧，同我哋倾倾。就有无手救援嘅义工陆家捷嘅，陆家捷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嗱，首先我想问一问咧，头先啊关伟所提到嘅问题啊，要喺个街上面检查嗰只狗嘅狗只嗰个牌照，系咪一件咁容易做到嘅事嚟噶？ 其实呢个做法系需要配合人手啦， 系 可能有时系比较麻烦啲，但系因为从来都未试过咁样做嘅，而家个提议其实系我都觉得系可行嘅，因为其实主要系有啲譬如喺狗公园啊。如果入面啲狗，譬如你入到去，可以漁護處嘅職員可以即時可以嘟到晶片啦。咁打電話就即刻 check 到，用電腦 check 到嗰只狗個登記嘅時間，啲針入過咗期未？其實係可以做到嘅。咁再加埋可以 check 埋個狗主係咪當時嘅操養人啦，有冇轉過第二個人啦？如果轉咗嘅話，依幾時轉㗎？哦、啊，原來係朋友俾嘅，咁幾時俾㗎？咁如果係轉咗操養人，其實我覺得係需要。好似運輸處你嘅車一樣啦，轉咗地址你要 update 翻，譬如48小時要 update 翻運輸處， 冇錯。 咁負翻個責任嘅。咁因為而家大部分我哋做流浪動物嘅救援啦，好多時候我哋喺街見到只狗撞車，我哋救咗之後，我哋啲晶片發覺係有晶片，跟住出漁護處可能係原來揾到狗主原來轉咗四手人噶啦，但完全係冇 update 過資料，亦都係地址完全都可能有啲搬咗，而揾唔到主人啦。找到主人就話我俾咗朋友親戚又俾咗個表哥，咁根本就冇得追究。跟住6個月之後，根本完全件事都冇得追究。 但係陸家捷，你頭先講嘅情況咧，會唔會某程度都反映到咧市民對於領取狗牌個意識咧唔係咁高咧？即係會唔會係有啲人根本佢就即係記得晶片，但係就可能真係未必覺得哇，原來我真係要去領個狗牌嘅喎咁樣，會唔會係個教育宣傳方面咧？ 其實是的，咁應該是個責任應該是，譬如我覺得改進方面是漁護處可以用電子訊息通知個狗主啦，可以提醒佢幾時到期啦，跟住去動物管理中心或者去獸醫度補翻支針啦，跟住再 update 翻資料啦。其實一樣嘢，我覺得而家就唔會好難嘅。你睇我哋做選舉，我哋收到電子訊息都係我哋投票。 冇錯， 其實一樣咁做法。不過大家都因為我覺得歸根究底就因為係有瘋狗症嘅問題啦，所以有之前香港有瘋狗症，所以狗隻領取狗牌係打埋支瘋狗症針，所以係規管得比較嚴啲，因為一個公共衛生嘅問題。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啦，香港冇咗瘋狗症，即係冇發生瘋狗症已經好耐，但係因為周邊嘅地方或者國家。都有瘋狗症嘅個案，所以條瘋狗症條例仲係依然有效嘅香港。咁大家就會比較，我香港都冇瘋狗症，疏忽咗，亦都冇乜罰則啊！即係我就算我三年打一次針，我九年我三次我冇去續牌，我又冇罰則，捉到我又冇事。有時啲晶片啊或者係地址啊又唔 update， 咁其實咁樣係導致多咗好多我哋覺得係揾唔到主人嘅動物。咁嗰啲我哋當佢係已經係流浪動物。 是，但正话你讲嗰啲问题，其实喺法例里边已经有嘅，只不过嗰啲市民未必要遵守呢个法例咁解啫，系咪咧？ 系啊，即系大家都好，即系我觉得冇乜所谓啊，冇乜，又唔会罚，又唔会好严重嘅问题，即系猫猫狗狗呢啲咁，佢哋都觉得比较轻轻嘅问题，即系唔好认真对待。 系啊，咁渔护处咧就佢哋嗰方面就就呢、這个申诉专员呢个报告咧，佢哋就话佢哋会全部会落实佢11项建议。咁你嘅感觉觉得渔护处系咪要增加人手嚟专做呢方面嗰啲抽查咧？ 一定啦！如果要做到11项建议嘅，我相信因为狗嘅狗牌个晶片就系好似人嘅身份证一样。如果你冇咗狗牌，其实你冇咗晶片嗰样嘢，你根本系有咩事虐待啊，或者有咩事你都告唔到，或者你系弃狗，你都告唔到个主人，因为佢都冇晶片，你点话只狗系我嘅咧？所以其实呢样嘢好重要嘅，系个狗嘅身份证嚟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譬如我哋喺新界北啦，我哋主力服务对象系，咁新界北系好多围村啦，围村嘅好多习惯就系用狗嚟看门口啦，露天嘅货仓啊、仓地啦、露天停车场啦， 或者是地盤，因為譬如地盤咁講，而家漁護署係有地盤養狗有個指引嘅， 嗯， 嚇要點樣點樣點樣做法，咁但係其實呢個指引就好似係請勿掉垃圾一樣， 嗯嗯嗯， 你有你講，我有我做，但係冇罰則，亦都冇人監管， 嗯 嗯， 咁其實地盤養狗，我覺得某程度係有啲問題嘅，係唔應該咁做， 嗯， 咁第二樣嘢就係、是、你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大家真正即係當呢個係一個責任或者係。 嗯， 尽咗责任嚟做好呢件事咧，咁呢样嘢系又要教育嘅问题啦，唔系净系罚钱啦。 嗯， 咁就系检控啊，或者警告啊，呢类嘢一定系要做噶啦。即系如果你靠个狗主自发性，我到时到后写低日记，我带只狗去带小白去逐牌先，咁、我谂。一百个狗主都冇几多个，尤其是香港咁忙。 系啊，即系可能其实有啲狗主咧，可能唔系唔想帮只狗续牌，而系真系唔记得咗有呢件事。 系 啊，不过陆家姐啊，另外有一样嘢都想问嘅。嗱，而家我哋要为狗只植入晶片咧，咁当然就带佢去兽医嗰度啦，吓咁啊。 系， 即系兽医就应该植入晶片之后，佢哋应该要将啲相关资料咧去提交俾渔护署呢个部门嘅，系咪啊？个流程， 佢哋会将晶片，因为晶片就系渔护署交俾动物诊所嘅， 系啦。 咁动物诊所打完个晶片落去只狗之后咧，就会 update 翻资料寄翻去渔护处，渔护处再入翻电脑做好晒之后，就寄翻个狗牌去动物诊所，动物诊所就再揾翻个客人交个狗牌俾佢。 嗱， 咁就系好长时间嘅事嚟嘅。 系啦，所以我亦都想问咧，即系当中头先讲到即系狗牌或者冇牌呢个问题咧，会唔会亦都系同动物诊所呢一个嘅流程相关嘅咧？即系可能会唔会系即系有啲诊所系忘记咗去做呢个咁样嘅工序去通知翻渔护处等等咧？ 其实我觉得有嘅，因为我哋嘅经验系最长嘅时间，我同只狗喺动物诊所打完晶片。跟住直至我收到診所電話叫我上去攞狗牌啦，係接近六個月。 哇，都好耐。 咁我完全以為係遺失咗噶啦，因為呢個情況亦都唔係好罕有，唔係好罕見。因為我唔知道中間係發生緊咩事，可能個程序啊，或者係個人手問題啦。但其實而家其實電腦或者一個訊息，我諗三日都可以 update 到，即係再加埋 OK， 我俾多兩個禮拜你，一個月內一定搞得到。 系啊，嗱，阿陆生正话你都讲开话，即系由渔护署嗰度主动提醒嗰啲狗主去换牌啊。咁我忽发奇想谂到一样嘢，咁既然个狗只系要植入一个晶片啊，咁我哋可唔可以人类咧发明一个 Apps， 就系同嗰个晶片咧系可以互通到信息嘅咧？变咗佢个晶片嗰度到期或者几时会系去打针啊剩咧，佢提醒翻嗰个狗主咁做。你话？发明呢个 Apps 嗰啲人有，即系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发明呢一类咁嘅 Apps 嚟 系啦？ 啊，嚟做呢样嘢。 Apps， 我觉得都系要狗主主动要装个 Apps， 系啦， 佢要肯即系投放时间或者对只狗系有心机饲养，佢先会做呢样嘢。好多人养狗系其实系懒懒闲，即系唔系好认真，咁变咗只狗亦都系即系无端端。因为香港流浪动物好多，咁但系我哋。做咗咁多年，我哋发觉流浪动物当中有好多其实之前系家狗嚟嘅，系宠物嚟嘅，系主人遗弃啦，走失咗啦，而佢喺流落街头乱群结队就变咗流浪动物，久而久之，咁亦都系有啲系即系譬如话攞狗牌度，亦都唔系咁硬棍规范得咁严格啦。咁好多时候你养只狗，五个月大或者以上需要攞狗牌，这个已经系一个好似一个讲法嚟嘅。一个讲法嚟嘅啫，一个说法嚟嘅。咁事实有冇人查，有冇人会理你？直至你只狗出事咬到人啦，俾人告啦，咁就可能会俾渔护署告。 所以喺个规管上面应该要再严一啲咯，吓。喂，多谢晒你， 我觉得需要 啊。明白。喂，多谢晒你啊，陆家捷，倾到呢一度啊。 陆 家捷咧系无手救援嘅义工嚟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话：，兰桂坊圣诞档期嘅营业额已经重回2018年嘅水平。佢话兰桂坊好多酒吧食肆圣诞档期销情非常理想，预订超过九成，甚至已经爆满。相信同疫情持续缓和有关，有助推动市民出外消费。兰桂坊酒吧负责人陈先生话：， 港人在疫情之下普遍只能够留港消费，加上今年圣诞期间疫情较去年缓和，吸引市民外出。他形容圣诞市道相当不错，每位客人平均消费500元以上。他的酒吧和餐厅分别可以坐50多人和30多人，一早已经预约爆满。本港新增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4宗是输入病例，1宗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全部涉及变异病毒株。另外初步确诊少于25宗，预料都是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那宗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个案涉及一个64岁男子，住在屯门兆禧苑安熙阁。他在机场一个供等待送院初步确诊输入个案专用的洗手间做清洁员，近期没有外游。中心昨日到机场采集的26个环境样本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并且已经安排密切接触者和相关人士等一共50多人到检疫中心隔离。另外日前公布的7宗输入个案确认带有变异病毒株 Omicron，本港至今一共錄得41宗涉及 Omicron 的病例。政府宣布元旦起進一步擴大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全港10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其中9間會延長開放時間，並為所有已接種2劑復必泰疫苗滿6個月的合資格人士接種第3劑。市民無論早前接種了2劑復必泰或者是科興疫苗，只要相隔6個月就可以接种第3針。政府同时为新冠康复人士接种第2劑疫苗，亦为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第2劑伏必泰。但因应专家建议，有关青少年会被安排在大腿前外侧中段部位进行肌肉注射。全球多处有活动迎接圣诞，但民众连续第2年要在疫情之下度过节日。在相传是耶稣出生地的伯利恒，由于以色列几乎禁止所有航班入境，今年继续缺少国际游客。不过有官员说，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因为民众可以参加巡游和庆祝活动，圣诞教堂亦都会举行午夜弥撒。在芬兰的圣诞老人村，由于疫情关系，游客不能够和圣诞老人拥抱，倾偈亦都要隔住透明胶板。有業界人士就說，遊客的數目接近恢復至疫情之前的水平。不過歐洲多國因為疫情反彈，相繼重新引入嚴格的防疫措施，其中荷蘭更加處於封鎖狀態。在新增確診人數創新高的英國，首相約翰遜就建議民眾以接種疫苗加強劑作為送給親友的聖誕禮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听朝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天气转凉，同埋有一两阵雨，气温下降至市区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初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间中有雨，星期日显著转冷。星期一气温下降至9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嚟家只是隧道口车多少少。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尖沙咀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现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的车龙排到摩地道花园，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在加士居道。提提大家平安夜的特别交通安排，咁直至到听日嘅清晨5点，喺中区兰桂坊、安兰街、荣华里、和安里以及系部分嘅威灵顿街同埋德记立街咧，都系会封闭，电车会延长服务至到深夜嘅2点半，而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去到凌晨1点。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驾照判罪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惑。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如果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同我哋倾倾咧，有关于即系狗只领取牌照嘅问题啦，渔护署嘅监督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噃。咁啊，关伟头先我哋倾到呢个议题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仲有一样咧嘅新嘅措施咧都需要留意嘅，因为渔护署咧就打算咧停止接收一啲冇原因而弃养嘅狗只嘅。咁但係申诉专员公署呢就认为呢，如果你要实行啊呢一个嘅政策之前呢，就首先呢要加强规管狗主係履行法律责任。因为如果唔係嘅话，即係你停止接收，咁会唔会係导致到即係有啲狗主佢就会乱咁弃啲狗隻喺街呢？係啦，因为横店都揾唔到你嘅相关资料啦，咁会唔会令到係啲动物嘅福祉受到影响，同埋亦都会令到街上多咗流浪动物呢咁样。 所以其實呢度講到尾都要兒童住嗰方面要加強呢方面嗰個執行嗰個能力。 是啊，吓咁啊，嗱，当然即系就住即系相关嘅头先都有讲到啦，就系申诉专员公署向渔护署提出咗11项嘅改善建议嘅，咁而渔护署亦都咧系话已经系接纳全部嘅建议，并且系正系逐步落实咧改善嘅措施。咁但系点样可以保存到一啲准确嘅资料咧？我相信对于成个规管工作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嗱，另外一个嘅议题，咁啊亦都想同大家傾傾啦，就係關偉，我諗你會應該會記得嘅，就係咧嗰陣時美食車先導計劃，其實係點解會出咗嚟嘅咧？如果我哋數翻個古仔咧，就首先咧就要係睇翻2015年啊，時任嘅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咧，其實喺個財政預算案嘅演辭入邊咧，就提出咧話會研究外國流行嘅美食車的經驗就引入香港，於是呢他們就其後就推出了這個先導計劃，並且呢個定位呢就是一個旅遊的項目的， 在一些旅遊觀光點那裡， 是的。如果大家都還記得呢，當初在這個計劃推出之前呢，其實都可以話係聲勢好大嘅，因為又要做好多個評分啊，又要睇下究竟佢哋嘅菜式夠唔夠特別啊，然之後先至揀到咧嗰15個嘅營運者出嚟嘅噃。 連嗰啲旅遊車，連嗰啲車本身咧，佢哋有啲嗰個設計啊、裝修都整到好特別嘅嚇。咁其實呢類咁嘅 美食車咧，我以前都試過幫襯，但係可能就係呢兩年因為疫情關係，佢哋又停止好多暫停咗啲服務啊，剩咧就未必咁容易俾人哋去幫襯到佢咯。 係啦，嗱咁啊，嗱其實咧成個先導計劃就喺2017年推出啦，咁嗰陣時就有15架嘅美食車咧係投入運作嘅，咁但係其實整下整下咧，其實而家咧只係剩翻咧12架美食車，咁當中咧比較常營業咧得翻幾多架咧，就得6。价系比较常营业嘅啫，嗱，但系亦都特别要留意就系美食车咧，佢嗰个营运地点咧系好有限制嘅，佢必须要喺指定场地嗰度营运。而家就有12个场地啦，咁啊包括咗咧一啲嘅景点，譬如迪士尼乐园啦，咁西九文化区啦，咁又或者系起动九龙东个海滨嘅位置啦，以前即系之前黄大仙嗰度咧，黄大仙广场咧亦都有一个美食车嘅位置，咁啊金紫荆广场。等等呢啲嘅地點咧喺嗰度營運嘅，咁但係其實咁多年以嚟，如果我睇翻咧政府提交俾立法會嘅數據咧，似乎咁多年以嚟就係迪士尼樂園出邊嗰個檔位咧個反應係比較好嘅，其餘有啲地方咧都係反應比較差。其實根據翻之前咧政府所提交嘅資料啦，喺頭先所提到嘅起動九龍東咧嗰一個嘅海濱地點咧，其實嗰個反應都真係麻麻地嘅。政府其實就幾度延長了美食車的先導計劃啦。咁由2018年的時候就話即係延長嗰個先導計劃兩年啦。咁去到2021年的2月2日啦。咁然之後喺去年的10月初嘅時候咧，就宣布咧將個先導計劃咧就延長到去2022年嘅2月2日。咁最終咧，旅遊事務處尋日就宣布啦，就話詳細評估過個美食車嘅先導計劃嘅成效之後咧，就決定喺出年嘅6月1日咧就結束呢個計劃啦。咁原因咧就係話美食車咧係只係喺計劃推出嘅首年表現較好，其後兩年咧嘅業務咧都持續下跌啦，咁认为咧，美食车作为推广旅游项目嘅运作模式啦，已经充分试验啦，亦都话佢嘅发展咧未能够达到政策目标，所以就决定咧结束呢个计划。 但系我觉得，你先导计划都话一个试验性噶啦，咁试验出嚟，虽然个效果未必一定系好好，咁当然仍有个问题咧，就系。過去兩年又發生一啲事啦，譬如2019年又發生社會事件，去年又有疫情，咁今年都個疫情雖然話好翻啲，有好多地方都正常運作，但係我覺得既然先導計劃做過，又係有佢嘅需要性喺度，或者有啲人係揾到生意嘅，我聽講係，咁係咪可以俾嗰啲繼續做到生意嘅人繼續去做呢？未必需要係先導計劃，係一個當一個永久性嘅計劃咁嚟做，係咪可以可行嘅呢？ 其实都值得留意咧，就系美食车嗰啲嘅营运地点咧，头先都讲过系要固定嘅。咁另外就系嗰啲嘅地点系点样揾出嚟咧？头先讲系景点啦，但系佢其实仲有一啲嘅考虑因素嘅。因为美食车先导计划推出嘅时候咧，喺饮食界咧都引起好多嘅讨论，特别就关注咧会唔会系同饮食业咧系争生意啦。咁所以咧，佢哋当初话去拣地点嘅时候咧，都话咧系要同现有嘅食肆咧避免竞逐啦。咁所以个地点上面咧系要有一啲嘅距離嘅，令到佢哋咧做到生意，又唔可以同現有嘅食肆咧去爭下。咁如果大家都仲記得咧，嗰陣時美個計劃推出嘅時候咧，海洋公園咧就係其中一個即係可以擺美食車嘅地點啦。咁但係嗰陣時營運者咧就話：喂，其實你俾個後門我擺，嗰度又唔係一個人來人往嘅地方，咁我點樣去到做營運咧？即係似乎成個先導計劃，如果佢又要個定位又要係景點，又唔俾佢架車周圍走，因為外國有啲地方就比較美食車周圍走嘛，但香港又唔得噶嘛。但係又要去唔同現有嘅食肆去做一個競爭嘅時候，又真係比較難持續落去，會唔會呢？ 我覺得喺地點嗰度選擇咧，其實可以喺一啲適當嘅時間係增加或者調整翻嘅。例如政府而家咧喺好多海濱地方係搞咗啲海濱長廊，包括灣仔、 北角 中西區。或者甚至乎九龍西九嗰度一帶啊，或者遲啲可能喺新界好多其他地方都有多啲啲海濱長廊嗰啲地方咧。其實嗰啲地方咧，一般嚟講都係比較遠離正常嗰啲食肆嘅。咁嗰啲係咪適合俾佢哋可以擺嘅咧？ 我覺得呢方面政府可以多考慮，不可以話因為呢個計劃在早兩年不是做得很好，所以就取消了它。其實呢個計劃我覺得是有需要的，同埋你個疫情將來慢慢恢復翻正常，我哋生活的時候，即係個疫情減退的時候咧，自然會多啲人流，即係我意思係旅客方面多啲人流會嚟香港啊，剩咁其實呢個計劃係有佢嗰個存在價值喺度咯。 嗯，咁同埋另外一個就係過往都討論啦，即係可唔可以仿效外國咁樣，又或者甚至好似香港嘅雪糕車咧，就可以隨便喺街上走，即係揀一個合適嘅位置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1，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啦，即係美食車2017年啊推出嚟之後咧，你有冇真係幫襯過或者食過啦？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講講咧，你對於呢個美食車先導計劃嘅一啲嘅睇法嘅噃。 旅遊樂園。一年容易又过去，在疫情底下，大家有机会真人去旅行的机会可能是 咁嚟到年尾，通常都是回顾的啦。 可以啊，回忆当回顾咯。 至于展望方面， 都可以啫。展望在明天啊嘛。迎接2022年，旅游乐园会继续同大家耳朵一起环游世界啊！哇！ 星期六圣诞节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听下你哋讲咩先。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在大部分人睡紧觉的时间，他们开紧工。你可能未必见过他们，但是今个晚上你可以听下这一班夜间工作者的故事。 深夜一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13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伟，我哋即刻请嚟咧一位美食车嘅营运者啦，咁佢就系蔡振强啊，你好，蔡振强你好， 蔡生 你好你好， 蔡生你而家做紧生意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今日始终都喺个假期前咁样，同埋啲节日，我哋而家都好忙。 系咁啊！多谢你抽空嚟接受我哋访问先。嗱，你个营运地点咧就喺西九嗰度啦吓。咁、如果我睇翻过去嘅资料咧，似乎就系西九嗰个嘅区域咧个营运状况都比较理想嘅噃。 系啊系，其实我哋由上年12月开始啦，直到今年嘅4月啦。咁即係呢個涼涼地呢啲時間啦，我哋個收入都唔錯嘅，因為直至夏天我哋停一停，因為始終要太熱。跟住我哋9月到而家啦，咁其實個生意一路都好好，比起可能疫情前或者計劃啱啱開始前對比，其實係差唔多，又或者話某一啲月份更加多啲添。 係、因為美食車就要輪流擺喺唔同嘅地點噶嘛。 系啊， 咁你自己即系过往经营嘅经验咧，边个地点个生意会比较理想啊？ 过往如果政府提供嗰几个点，咁当然系迪士尼啦。咁啊，始终迪士尼系好多游客，咁就全日都有个人流喺度，即系有保证咁样。咁但系个弊处就系、是、我哋要轮住，咁只可以做两个礼拜咁样。咁做完两个礼拜之后，可能要隔2至3个月，即系平均一年。做得嗰4-5次，淨係喺個迪士尼裏面係可以賺到錢咁樣咯。咁其他地方咁就人流比較疏落啦，又或者人流多，好似金紫荊咁好多遊客，但係佢哋唔係嚟買嘢食啊，又或者好匆忙啊咁樣，咁變咗我哋就做唔到生意咯。 最差嘅區域咧嚇，你經驗入邊係邊個啊？ 最差是黃大仙的，咁當然黃大仙附近是很多 好多食肆啊， 係啦，但係最弊就是在個位嗰度。其實黃大仙寺我哋留意過門口啦、榕樹嗰個位置是很多遊客嘅，我哋留意過很多日本遊客啦，同埋好東南亞同埋內地遊客。如果我哋就喺個寺門口喺嗰個樹下邊，咁其實嗰、那個位係聚到人嘅，咁我哋做生意可能連買下嘢飲嘅機會，我哋都可能會有。但是我哋喺隔離咗少少就睇唔到，同埋嗰個啱啱廣場位置連可能上落班嘅時候都唔會經過個車站咁樣，嗰啲都唔會經過我哋個門口前面，咁變咗個生意就會好差啦。 我都有印象你黃大仙廣場嗰個位置係比較偏咗去側邊嘅，即係唔係一個人來人往入去黃大仙廟嘅位嚟嘅、但係似乎美食車咧又好似比較難，好似雪糕車咁樣咧，雪糕車就會響音樂 嘛。咁你其實遠遠都聽到嘅，有架雪糕車擺喺嗰度啊嘛。咁美食車係咪比較難去做呢一類咁樣嘅，即係在地嘅宣傳，去話俾人聽，喂，美食車喺度啦，咁樣你嚟幫襯啦，咁樣。 其實係個計劃令到嗰個成效係變咗咁樣咯。咁其實對比起呢個雪糕車啦，咁雪糕車有13架，咁全部都係同一個樣，同一個音樂，咁變咗我哋本地人或者遊客個印象好深刻嘅，佢哋可以周圍走，就算佢哋幾個點周圍走咁樣啦，咁都知道我一睇到就係雪糕車，咁見到就會行埋去。咁我哋美食車就一來就唔同樣啦，二來就雖然佢俾嗰幾個點，但係嗰幾個點我哋唔係架架車都啱。在某些地方做的嘛，可能有些中式車不適合在中環啊，我們的西式車不適合在金紫荊海洋公園，啲內地客多的，那變了有些時間呢就可能隔幾個月才有一架車在那裡，隔幾個月又再有一架車在那裡，那變了那個位置就聚不到人，很多時都不知道有車在那裡，那變了就是為什麼這兩年一路啲人都話未見過美食車啊，就係咁樣，所以就係難嘅，因為好少話會哇，你嗰樣嘢好好食，點樣去跟住你架車？香港係好難做到呢件事。 係啊， 咁反而我哋而家咧喺個西九度定點擺咗喺度都三個月啦，咁咪可以方便啲做到宣傳啦。翻頭客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即係都可以揾到我哋啦。咁同埋變咗，就算佢哋唔知道我哋個名嘅，咁佢哋行過見到，呢個有美食車，咁我下次再嚟呢度玩嘅時候，咁我唔使帶住一攞嘢食啦，我嚟到去買嘢食就可以啦。即係要定點，我哋個宣傳先可以做得到。 明白。蔡生，其實你哋可唔可以考慮即係譬如而家你有12架美食車，大家組織埋一齊咧，然後搞一啲統一嘅主題音樂，類似雪糕車咁。不過只不過雪糕車有雪糕車嗰種想法，你哋可能另外一種即係比較輕巧啲嘅音樂，可以吸引到啲市民留意。 即 係 統一宣傳 係啦。 統一宣傳嘅話，其實就困難少少，始終唔同車有唔同嘅 style 啦。咁如果全部同一個形式嘅話，即係好似同一間公司咁樣，咁變咗就唔似係一個美食車咁樣，因為架架車都即係唔同嘅賣嘅嘢唔同啦，即係可能真係以真係國家特色嚟宣傳，好似我哋用啲美式快餐，我哋用啲鬼佬少少嘅 style 嘅，咁有啲中式嘅就真係成架車都好中式啊，一見到就係一啲中式嘢食就知道，咁就反而如果幾架車聚埋一齊咧。架架車又唔同，咁變咗得意啲，咁啲人就會行埋嚟咁樣。反而好似如果雪糕車好似單一架咁樣去營運啊，單一架去運作啊，同一啲聲，咁就係啱嘅。但係我哋係歡迎係聚埋一齊，因為始終食嘢即好似美食廣場咁樣，即係食嘢多啲選擇啊，咁樣先吸引到其他客人。即係如果客人覺得多啲選擇，咁自然會留低噶嘛。咁如果你得一架車，呢個淨係得，我呢個淨係小食嘅話，咁可能就不如睇下先啦，或者去第二啲餐廳度望下。其實咁樣呢樣嘢就已經流失咗個客。 咁你對於政府話打算出年六月之後咧就結束咗呢個計劃，咁你哋你嘅睇法係點咧？蔡生你自己個人嚟講， 其實都預咗個計劃係唔得噶啦，因為。要釐清楚兩樣嘢就係呢樣嘢就係、是、美食車個計劃唔得，唔代表我哋美食車嘅經營或者美食車呢件事係唔可行，即係以我依架車嚟做代表，咁已經係做到啦。我哋一來賺到錢，呢個係第一步啦。跟住客人嘅 feedback 都 OK， 會有翻頭客，佢哋好鍾意我哋個感覺，都會嚟買嘢。第三就可能好似而家咁樣同西九呢個場地咁樣合作，佢哋好歡迎我哋。點解呢？就係、是、譬如西九呢個園區比較大，好多人流，好多活動，但係嘢食上嘅配套就唔係好多，好似Empress 啱啱開嘅時候有。電視訪問啦，咁有啲人都會問：，依度冇咩嘢食喎，行咗咁耐，又或者係得一間 coffee shop 冇選擇排曬隊咁樣，跟住都有啲人就過嚟揾到我哋咁樣有得食啊咁樣，咁佢哋係好歡迎呢件事，同埋我哋始終 即係政府定落嚟嘅規矩，我哋係我哋架車係所有工具架餐都齊齊整整靚嘅，即係唔好撈教嘅，咁都方便佢哋園區。譬如佢哋園區有發展，因為一路都有嘢起緊，有發展嘅。咁我哋可以就佢哦呢個地點我要起嘢，可唔可以轉去另一個位啊？咁我哋都方便佢嘅，即係總之你有個車位，咁我哋拍到有條電，咁我哋就可以運作噶啦嘛。咁比起可能擺一啲檔口啊嗰啲，咁佢哋個運作上咧係簡單好多咯。 咁你認為政府係咪繼續俾你哋剩翻落嚟嗰啲可以揾到錢、做到生意嗰啲美食車繼續經營咧？ 咁做到生意嘅各界都對呢樣嘢冇反感嘅，其實何樂而不為？我哋唔繼續咧咁樣。咁就算唔喺我哋呢個美食車計劃之下嘅，都有其他好似美食車嘅樣嘅車，喺一啲商場門口啊，好似喺太古嗰邊、鰂魚涌嗰邊都有一條街好似市集咁樣，都有啲類似好似美食車的樣，咁佢都係喺現有嘅發牌機制上面攞牌照去做。咁我哋若然個計劃冇咗，我哋都嘗試以呢個方向去諗呢件事，睇下可唔可以繼續以而家呢個方式去繼續去做咯。 不過呢個就要你哋同即係相關嘅場地咧，自己去到傾咯，睇下傾咩一點咯。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都有提出過同。相關部門即係食環啦，最直接可唔可以有一啲轉型嘅機會啊？咁樣咁佢哋都一刀切啊，冇咁樣。 好嘅，好，咁多谢晒你啊，蔡先生，倾到呢度啊，唔该晒吓。蔡振强咧系一架美食车嘅负责人啦，咁啊，1872311有位陈女士噃，陈女士你好。 你好，陈小姐，关先生你好，我姓陈嘅。其实我以前喺迪士尼度工作嘅，咁我第一个反应嗰阵时听到呢个曾俊华先生咧个官员提出呢件事嗰阵时，感觉上开头觉得几好、有菠萝包啊嗰啲各样嘢，好似好新奇咁样，但其实。如果你企翻喺一個公司嘅立場，你覺得其實真係都幾弊翳嘅。喂，咁我哋啲同事，即係或者我哋啲地方就係全部都係要交租嘅各樣嘢嘅，係咪？咁即係嗰笪地方嘅 venue 係要交租嘅，人哋係要開支嘅。你哋突然間開殺價咁嘅車入嚟，咁人哋點做生意咧？咁即係係啊！啲官員。當其時我哋嗰陣時嘅感受就係、是屎橋咯，咁但係冇辦法啊，因為佢係官員啊嘛，咁我哋咪要支持下咯咁樣。咁最後咧就變咗好多同事咧、咁出去食下啦咁樣，咁當即係新嘅 interest 咁出去食下。咁但係其實對嗰個地方嘅營運者其實非常之唔好嘅一件事。咁好啦，而家就講話原來得頭一年係營運得好啲嘅，之後其實唔好嘅咁。咁我仲有少少記憶就係當其時曾俊華先生就哇好講到好巴閉啊各樣嘢。咁其實又係唔好意思，即係俾我嘅感覺就係好多好多地方，譬如海洋公園啊、迪士尼啊，有幾個大嘅 venue， 其實都係即係鑑於政府逼我哋嘅，咁又要支持下嘅，咁咪做咯。咁其實如果你而家繼續做落去嘅話，對其他，我覺得其他 venue。其實係真係非常之唔公平。你去到西九嘅話，人哋都租金好貴。 即係其實你覺得係對於其他嘅飲食業嘅經營者啦嚇，都要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公平嘅競爭啦。係， 其實真係大家要交租咁唔係咁公平咯。呢件事變咗好似係多謝你哋啊， 好多謝曬阿陳女士嘅意見嘅。咁所以當初政府咧亦都將呢個嘅項目咧定咗一個係旅遊嘅項目咯，而唔係一個飲食嘅項目。咁所以就加咗更多嘅規。行落去啦，嗱咁啊，头先咧，我哋关伟，我哋咪喺6:08翻嚟咧，就倾过啊，系香港保护儿童会咧下旺角嘅一间院舍咧，同乐居有一个虐儿嘅个案嘅，嗱咁啊，我哋都就住相关嘅个案咧，问过社会福利处嘅，咁社会福利处嘅发言人咧就系回复就系话咧，社署咧已经探视涉事嘅儿童，要求有关嘅机构咧尽快就事件提交报告同埋跟进。 計劃啦。咁社署都話啦，就係、是、一直係有定期派員咧去各個註冊嘅幼兒中心咧進行巡查，以確保咧中心咧係符合註冊嘅要求。而因應今次事件啦，佢哋亦都係去嗰個幼兒中心咧進行特別嘅巡查，確定中心咧係有足夠照顧人手同埋運作咧符合註冊要求。另外佢亦都話咧，涉事兒童失明當中咧，其中5名係受社署署長作為法定監護人嘅兒童嘅。